在朝鲜解放71周年至今，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和支部成员1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这一天，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支部成员前往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铜像敬献了花束。